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39集挑衅。等沈庙出了梅林后，守着的谷雨和金哲皆是松了一口气。金哲抬眼往里瞧了瞧，没见人影，有些疑惑， 怎生不见人了？ 沈庙也回头瞧了一眼，梅林枝叶郁郁葱葱，随风轻轻摆动，哪里有什么人影啊？谢景行是有武功的人，大约也是飞檐走壁的消失了。走吧。带回了席上，冯安宁便急急忙忙地跑来，埋怨道， 不是说了让你等我，一转眼便瞧不见人了，回来也不见你在这里，究竟去了哪里？ 看菊花开得好，随意走走。沈庙抬眼往台上看，已经开始了吗？ 哎呀，你去了许久，男子组的抽都过了。 冯安宁撇嘴， 如今是男子组的选了。 台上的少年郎们正在比试，第一轮抽已经过了，比试结果沈庙并不在意。第二轮是选，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类。沈庙的目光落在对面席上最左边穿湖绿色衣裳的少年身上。这少年生得黑壮，五官本还不错，却因为过于壮硕的身躯显得有些蛮实，而他偏还要穿绿色的衣裳，便衬得肤色更黑了一些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梳着高高的发髻，缠着香玉的竹簪，大约是想要效仿古人君子之风，却因为又舍不得富贵的打扮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一言以蔽之，虽极力想要清高脱尘，却因东施效颦掩饰不了浑身上下的俗气。这便是经典史家的高颜了。高颜如今年纪还尚小，不过16，尚且羽翼未丰，直到后来复修仪登基后，高颜因乘着高进的风而地位上涨，在定京欺男霸女，甚至连婉瑜都胆敢垂涎，实在是胆大至极。只要一想到婉瑜曾在宫中受过高颜的言语挑逗，沈庙便怒不可遏。他远远地盯着高颜，仿佛在看猎物雀跃地走进陷阱中。高颜此刻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一脸欢心，正与高进说着什么。他自然是高兴的，得了这样一篇文字独特的策论，刚刚在抽中他抽到了精益，表现平平，可等下的选只要拿出这篇策论，必然能够惊动全场。沈庙心中冷笑，去吧，拿着这篇策论去到傅修仪的身边吧。在高进升迁之前进入仕途，相信以高颜的手段定能亲自将整个经典史亲手覆没，这便是他送给经典史的大礼。至于陪郎嘛，他又转眼瞧了一眼坐在离傅修仪不远处的青山男子身上，今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为你过去欠下的债开始慢慢偿还吧。 沈庙，男子组的过后轮到女子组的选，你会选吗？ 不会。沈庙答道。校验中抽是每个学子必须得抽的，选则是按照自己意愿，若是不愿意选便可不选。所以与其说选是校验中的一环，倒不如说是最容易发挥自己长处的一环。若是有自己最擅长的东西，自然可以在选这一环节展示出来。所以比起抽，众人对于选所发挥的热情更大，因为选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极有把握的东西。可若是如从前沈庙一般无甚长处的，便干脆不参加选了，因为去了也只是出丑。 为什么？ 冯安宁有些失望，他道， 你如今画画不是很好吗？其他几类也应当有所长处，为何不干脆展示一下？ 没有必要。沈庙又开始摆弄桌上的棋局，他头也不抬地回冯安宁，出风头如何，不出风头又如何， 这二者与我没有分别。更何况我本就琴棋书画样样不通，方才不过是侥幸。 你 冯安宁气急， 哪有人这样说自己的？ 五妹妹，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的交谈。沈月不知何时站到了他们的面前，他一脸忧心地说道： 吴妹妹，下一场的选你果真不会参加？ 二姐姐难道希望我参加？沈妙反问道。沈月被他说得一噎，不知为何沈妙如今似乎是铁了心的与他撕破脸，沈月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难不成是落水之事对于二房三房的迁怒？他虽疑惑，可对于沈妙接二连三的不识好歹，心中已然积蓄了怒气。沈月咬了咬嘴唇，似乎有几分委屈，轻声道： 我自然希望五妹妹参加的，方才那画画得极好，既然五妹妹有此大才，何不在接下来继续选择画这一类，省得大伙儿还在背后说道，若是再次画好了，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 沈月的声音不低，周围全是小姐夫人，自是一字不漏地听了个清楚。这话看似没什么，却是将众人心中的怀疑大喇喇地说了出来。沈妙方才那一副白菊图虽是得了一甲，可他草包了这么多年，人们心中的印象不会轻易变化，当然不会相信这话由他所出，想着或许是有人在旁指点所做。沈月心中也是这般想的，所以他想着只要第二轮中沈妙再画一幅画，没了旁人指点，他又如何画得出好东西，必然会出丑的。冯安宁听出了门道，立刻讥笑回去： 沈二小姐说的好容易，画画也是要讲究构艺的，便是二小姐自个儿画，接连画两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吧。 沈妙只是个学生，却不是书画大家。 我不是看五妹妹如今大有进意才这般问的吗？ 沈月笑得温柔。 方才那般的好画都画得出来，再画一幅又有什么不可的呢？ 沈妙自始至终都没有抬头，只是捏了一枚棋子放在棋盘中心，道：没兴趣，劳心了。沈月没有料到这么多人面前沈妙都敢这么不冷不热地回答，一时间脸色有些难堪。这世上大约最令人愤然的便是埋好了陷阱，对方却偏偏不肯接招。沈妙即便面对众人的猜疑都不肯接受他的激将，这让沈月更加确定那幅画的画意并不是沈妙所想，让沈妙出丑的念头在心中更加的根深蒂固。他顿了顿，突然继续笑了： 既然五妹妹坚持，那我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 他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，南卷席上蔡玲一直在偷偷地看沈月，却瞧见沈月突然远远地看过来，似乎是温柔地对他笑了一笑。蔡玲一怔，随即有些激动，却见沈月又垂下头去，似乎有些难过，他默然紧张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